战之争。江南路百家一舞，阿康伯里的南湖，一大伯里伯里萨玛，阿达玛拉祖纳玛，我不刷暗色伯里比亚萨尼亚。 江南路吧妈拉比古扬罗沙， bersama pada malam purnama bermesraan seperti biasanya。 Semua yang indah ada pada dirimu。